于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在2017年6月离职之后第二日前往中国。调查人员发现他当时带同一张记录了营养优化器资料的记忆卡。被告之后在中国科学院土壤科学研究所工作，返回美国之后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8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3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3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4升5.4，阿里巴巴123.2升2.2，美团204.4升2.2，汇丰控股49.85升0.5，中国中药5.93跌0.5，恒生中国企业82.22升4.6，盈富基金23.34升1.2，友邦保险80.85升1.1，上趟7.72跌2.3，快手70.5升2.5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73，瑞士法郎8.472，澳元5.593，加元6.136，新西兰元5.268，欧元8.817。每百日元对港元6.7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7点，跌120点。港金报166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1美元，卖出179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奥海城三期啊。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咯，而家龙尾排到奥海城三期，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丽桥去美孚，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咯，去美孚方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在西洋菜南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 MC 张天赋，想喺演艺界 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学联和救国十人团，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全社会营救陈独秀活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的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胶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因为剧团嘅红线将呢两个不同嘅音乐单位拉埋一齐。 从未与你试过最尽餐，夕阳海边叫喊，无时间我俩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炽的吻，最好。 由音乐剧场开始诞生的这首作品，适逢来到剧团的10周年，特别拣选来重新制作，而都因为这样撮合了新晋歌手张俊桥 Manson 和无伴奏合唱剧团一铺清唱的合作。 从未与你试过最尽餐，夕阳海边桥下。 作曲编曲监制伍卓贤，填词黄咏诗。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俊桥《一铺清唱《月光之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已经到一个礼拜的星期五 吓。 早晨，早晨，我梁继章， 我是 Friday 哎。 早晨，早晨，星期五， 你是咩啊？张气强。 争气强， 因为今日咧 就谂唔到嘢。 我哋咧就系等紧啊，争气强为我哋争气啊，因为我哋琴日咧讲紧今日呢个演唱时间即点即升咧。 冇错， 阿争气强咧就突然间留言就话我听日石破天惊。 冇错， 石破天惊 即点即升， 系石破天惊即点即升，同埋佢哋有秘密武器。呢四个字我真系好惊，我惊系由争气变嘥气。 四个字， 世事多变。 佢四个字叫唱英文歌， 系啦， 佢咪全世界第一个唱英文歌嘅。 你都唔系对于佢嚟讲。 对于我嚟讲系啊， 真系石破天惊。 于是我就喺度估啦，我会唔会系 Baby Shark Do Do Do Do 嗰只咧？定系嗰啲叫 A B C D E F G 嗰只？ 又或者系 Twinkle Little Star 嗰只咧？ 傻嘅， 咁仲要佢就系嗱，通常佢系大言不惭嘅，呢个我个人意见啫 吓。大言不惭点解？ 咁咧佢就写住噶嘛， 成语动画廊。 我真系恨不得快啲到听日啦，所以阿瑞姐，我哋今日就俾佢唱先， 千祈唔好叫我姐。 阿瑞， 因为有斌哥喺度，系啦，斌哥大晒嘅，系啦。大斌哥， 我哋就俾佢唱先，唔好猜 啦。系要啦， 既然佢恨不得快呢度今日。 唔单止咁样，大佬，我觉得要唱先之外，我仲要唱三次。 冇错， 我哋都要避开啊。 因为人哋话咩，好嘢要讲三次。 冇错， 好歌要听三回。 冇错，听出意 啊。冇错啦，唱完咧，大家如果 encore 咧，我会听到你 encore。 call 嘅。你隔住收音机嗌咧，我系听到嘅。我哋再叫佢唱埋嗰个哆哆青天歌吓，好唔好？咁于是全部嘅时间俾晒你今日。 系啦 ，OK， 不如咁样啦，我哋估啊，佢所谓嘅秘密武器系啲咩嚟啊？大佬， 英文歌， 我咪估下。 唔系啊，其实系啲咩嚟嘅？ 嗰 只 歌 叫 英文歌，嗰只歌叫 英文歌咯。 我唱英文歌，可能系咁样吓。其实中文歌嚟，但个歌名叫英文。 English song。 系啊，呢支都几好啊！ 唔系因为咧，你 English song， 因为你嘅本领就叫洒门奶嘛， 冇错。 所以我预咗你今日同我哋洒门奶， 我好喜欢呢三个字，系咪啊？人哋洒盐花，佢就洒无奶，唉，劲啊！ 人哋洒关刀，我洒无奶， 冇错。嗱，我估计系啲咩嘢咧？应该系嗰啲古灵精怪嘅造型啊， 造型，又或系啊？佢今日有咩造型咪咁咯？ 皮褛咯， 哦， 系啊， 王杰皮褛， 唔系王杰皮褛咯，系啊，可以笑的我不会哭咁样啊嘛， 系冇错，今日佢叫王杰强啊，犀利，全名叫王杰强， 系几兜生心几兜字啊， 讲多次啊， 几兜生心几兜字啊， 哦 ，OK， 好，咁啊留意住啊，今日即点即声好犀利，今日节目真系爆晒棚咁多嘢，又有你又知唔知？同埋我哋今日嘉宾咧，真系快夫人啊！ 快夫人系啊，有 beautiful heart 妹妹， 快夫人啊！ 开始我哋嘅风骚范围啦。咁啊，今日阿蕊妹咧就会亦都唱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咁样， 欣欣向荣组别咧，我哋已经头先喺出边系咁耳啊，系啊，都已经练咗歌噶啦。 冇错啦，而我今日咧 耳咋？ 系啊，系咁耳咋？咁点啊？ 我今日 对你唔住啊！ 嗱，今日你有一个叫好犀利嘅，譬如话武器叫唱英文歌啦。 冇错。 咁我有一个咧，我都好普普通通嘅啫，即系我哋啲系唔温书嘅，所以咧，我今次想温书啦，但系搵唔到地方温。 你唔好咁啦。 我同你一样，我想行入嗰间房咧，咁见到人喺度录紧音，我又入唔到。温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企咗好耐啦，咁所以我系冇乜点温书，但我都带咗一样嘢嚟嘅，因为呢只歌咧系送俾一位万世巨星嘅，系啦冇错。 OK， 好，咁啊一阵间再揭晓啦。哦，而家十点十九分啊，今朝咧喺讨论区见到咧，喂呢啲古仔耐唔耐会听到啊？就系话有啲啊片片嘅呢个饮宴老鼠啊， 系饮 宴老鼠， 饮宴老鼠，虽然 饮宴老鼠啊， 虽然我觉得其实应该唔会咁猖狂啩，应该会捉到啩，咁但系咧又耐唔耐有啲事发生，咁啊今次咧仲影埋嗰个人嘅相，因为佢嘅行径咧系啦，第一惯犯啦，心尾先知佢惯犯啦。当时嗱，其实咧，大家都有抱住一颗去叫饮宴嘅心。嗱，今日开始冇得啦吓，咁啊顺便讲下，今日开始咧就希望大家啲饮食业咧撑住撑住， 系 六点后冇得堂食啦， 系嘅吓，唔紧要。 咁啊，大家提高警觉，又话方舱嗰度咧开翻，因为好惊咧会真系爆，咁所以大家都作为一个香港人，大家都小心啲， 系冇错， 防范高啲吓。好啦，咁啊，当饮宴仲可以嘅时候咧，咁因为你去饮宴，你啊抱住一颗为人庆贺心啊。你唔会望下啊，个人 识唔识噶？ 识唔识佢 咩人嚟噶？ 系咪即系你唔会有嗰种叫做警戒或者 怀疑？同埋我都唔会识得晒，就算我请人嚟啊，我都唔识得晒。 新郎新娘都未必识得晒， 同埋有时你人哋代表你去噶嘛。会唔会？ 咩叫代表我去？ 即系其实收住我收到一张，譬如可能系嗰啲咩姨妈姑姐，咁好可能我就系阿表哥收到张拣，但系可能叫阿表姐去咧。但系其实有时啲表哥表姐真系坦白讲，冇好耐冇见，重要嘅就系而家戴埋口罩，好多时候嘅话咧，我净系凭你两只眼核咧就认人咧， 我认唔到噶， 唔记得佢个样噶，啱啱先？咁我点能够知道究竟佢系边个咧？同埋我唔会问佢噶嘛。 去过一啲嘅婚宴咧，因为嗰个新郎新娘咧都好念旧啊，所以你可能有一直叫做唔知咩。旧同事， 系啊，个旧同学， 有个公司名嘅，即系佢曾经服务过，譬如 ABC 咁样 ，ABC 旧同事咁样，咁新娘点会识啫？佢识佢嘅时候，佢已经离开咗嗰间公司，咁所以咧，你讲得啱嘅，未唔识咧系多数都正常嘅， 同埋你都唔问嘅，系咪？尤其是你系如果系编咗喺同一台咁样嘅咧，有时话系有两个唔知咩同事， 最多 系有 两个咩 同学，系啊，其实有时都几闷嘅，因为你讲 唔 到嘢， 通常都好闷， 系啊，你讲唔到嘢嘅，因为唔识嗰啲人， 系啊， 系啦，咁啊，有人发现咧有个。中年男人咧咁样自己坐低，开始即系上菜啦吓，咁啊只系食咗几啖啫，就开始喂伙计唔该俾个盒我咁样。 哇！ 咩事啊？ 通常咧就去到橙先会咁， 梗系啦。 即系生果嗰阵，你先会唔该俾个盒我装走咁样。 甚至乎侍应都会识做， 摆定晒喺度啦， 会摆晒啲胶袋喺度，等你自己攞嘢走。 同埋我想问你哋咧，你其实尴唔尴尬嘅？你装走人嚟啲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 唔尴尬， 唔尴尬， 我唔会问，我唔会问马小强啦。 系啊，梗系啦，佢梗系唔系，佢尴尬之王。 我隔篱台都攞埋， 我明，我试过 隔篱厅你都攞埋啊， 系 人哋陈王， 我攞橙啊， 你攞埋 台，我真系攞，真系攞，我又攞啦，未点双飞， 唔系，但系咧，如果你已经起身走，你攞系正常，如果人哋仲坐喺度，你走埋攞，你点知人食唔食咧？ 咁就唔 会， 一定系走晒啦。 即系如果你见到佢都起身走，你咪攞咯。但系如果佢仲坐喺度。唔食啦，可咁你一句唔食啦，可就一只手拿落，咁我觉得唔系冇咯。 系啊，又或者就走人哋隔篱嗰只嘅话，你唔饮噶啦，饮人哋酒。 好啦，咁啊见到个中年男人咧，就即系食咗几啖啫，已经俾个盒我， 哇，准备打包 夹落个盒。 咩啊？人哋食紧噶喎。 系 啊， 所以咪 太过分啦， 所以咪俾人影低。 好似你啲行为啊。 系啊， 嗱呢样嘢我戒得咗啦， 所以咪开始影佢咯，因为觉得咦有啲唔对路喎。嗱佢又太后勤啦，即 系 佢太着迹啊，咁咪影佢咯。 佢唔赶住下一档入去啊？ 唔单止系咁啊，夹食咗一两味之后咧。佢仲立咗一支未開嘅威士忌定布蘭迪，我而家唔記得咗。 威士忌 係嘛？ 呢個 總之係啲洋酒啦，貴嘅洋酒未 開， 未開嘅，跟住就拿住啲嘢就上酒。 哇！呢啲偷嘢嚟㗎。 冇错啦，而家就等同偷嘢啦，因为咧第一佢系唔识嗰个新人嘅，第二基本上佢都唔系谂住嚟庆贺，谂住挞嘢食嘢， 食霸王饮霸王酒嘅， 估唔到可以嘅世界上都真系有呢啲咁样嘅， 有呢啲噶。 我在国内 咧，你都做过啲嘢， 唔系我冇做过。亲身嘅经验， 唔系， 冇错。 有啲 饮宴小强， 公司饮宴 啱唔啱啊？佢饮宴张， 喂，人哋真系咁形容喎。 系啊， 婚宴张郎， 婚宴小强咯，咪就 系 佢咯。所以其实系，请你现身说法，使唔使诶将你嘅经声音经过处理？ 唔使， 你自 你自己处理 啊！ 我自己处理， 你自己处理。 我听人讲， 你处理下自己把声先。 我听人讲咧，咁就喺国内 唔系呢个咁啊？ 系啊，系 speed 啊嘛，唔系叫你口齿不清，而家系叫你教你嘅速度。 口齿不清系你平时 已经系啦，哎呀，我唔知。 一系你就口齿好清，嗰个就叫做声音经过处理啦。好啦， 而家唔处理啦。咁啊，国内咧，我试过去一啲咧，哇，成百几围嗰啲咧，佢一围十个人啫，但系好多人，人头涌涌。真係唔知邊個打邊個，咁嗰次咧， 結婚嚟啊？ 唔係，係啲公司嘅飲宴，其實仲多呢啲人出現。 美牙嗰啲係嘛？ 係啊，仲多呢啲人出現，因為我聽人嚟講， 公司嘅美牙點解會咧？因為啲人應該係識㗎嘛，係嘛？ 啊？ 啲人應該係 識 㗎嘛。 有啲唔識㗎，你揾啲記者嚟，你真係唔知嗰啲記者嚟。 平時嗰啲， 你揾一個 客户， 你又揾個客 户 嚟， 佢嗰啲記者都請埋就未必識曬。 係啊，你真係唔會識曬㗎啦。跟住我好奇問，喂，其實咧？成百位過千人，你真的認不認到的？ 你又開始想埋啲衰縮衰話，諗係衰嘢。佢應該諗埋衰嘢先。 我下次都試下入去人哋嗰度食。 既然係咁樣啊，百幾位邊度識曬？ 人哋一話 佢就問啊嘛，其實真係識唔曬咁就哦得啦，咁就過隔離。 餐餐都好嘢食，餐餐都好嘢食。 我要偵破呢單案。佢話俾我聽，其實真係冇可能識曬。 但係你咁諗啫，當晚冇發生，真係有呢啲事。 唔係，佢都話俾我聽啦。其實佢都聽好多呢啲人，一定有噶啦。特別咧，有啲咧喺酒店裏邊嘅。做嘢嘅人咧会通知你啊，喂，即系譬如话我 今晚有单咁嘅嘢， 今晚啲嘢啊，有时间过嚟啦。 佢有咩好处啊？ 食嘢咯， 即系唔系啊？对嗰酒店嘅人啊，你会通知一啲咁样嘅，即系婚宴张郎有啲咩好处啊？佢 其实系招呼屋企人嚟食嘢啫嘛。 哦，即系通知 我呢度 系啦，屋企人， 我呢度做伙计啦。咦，哇，呢度啲餸几好。 今日有饮宴喎， 系啦， 系啊，就打电话俾小依依。 如果佢有内应咧，佢仲容易，仲容易。吓， 佢偏坐角落头， 系啊，嗰个当系伙计咁先算啦。个伙计会为佢咧做呢个叫做 总之安排 遮掩系 啊，掩护你 坐嗰边，坐嗰边 系啊，跟住有两位 系啊，开埋位俾佢， 开埋啊， 咁人哋唔会埋，更加唔会。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咁阴谋论咧，佢净系开一围，净系招呼啲咁嘅人，其实你可能都唔知嘅，你埋单嗰个 系 嘛？佢净系问你有几多位？ 唯一系咁，如果你讲到百几位，我真系唔知啦。但系唯一咧就系我敬酒嘅时候，主人家会逐台敬啊嘛。咁样望呢台四五六全部都唔识嘅一个样，咁我会点咧？我实会问噶，喂，边个嚟噶？系咪先？ 啱。 但系都未必识得晒咯。而家个问题咪就系，其实就系买你识唔识？ 敬酒系新郎新娘阿爸阿妈一齐去敬噶嘛。 啱。 如果你全家都唔识佢。 但因為嗰啲公司飲宴， 唔係你講緊嘅就係話，如果你講緊婚宴，好可能就有機會會拆佢。 唔係話你嗰啲咧， 但 係 講緊就佢哋呢一啲係嘛？即 係 我嘅意思係話，如果你根本已經有內間，即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嗰個咁嘅內應，所謂叫做係酒店嘅，又或者係嗰個婚宴嘅啊擺酒嘅嗰個地方。咁其實你真係你擺多圍去招呼呢啲咁嘅人，到最後尾嘅時候係要個老闆埋單，你都唔知嘅喎。 真係唔知㗎， 係咪先？ 真係唔知㗎。係 啊，咪淨 係 開幾多圍啊？係啊，開咗101圍。 行行都有啲叫道德噶嘛，如果你咁样，我来你唔何咯？ 系啊，个老板亦都话俾我听，其实咧佢有啲数佢真系预咗噶，例如多一两围咧，系等啲伙计佢都净眼开， 或者啲酒水系咪？啲酒水未饮，唔系饮咁多嘅，但系最后尾就你话帮我听饮咗一百。 喂，如果你咁讲咧，好多年之前咧，嗱我听嘅啫，嗱我冇实凭真凭实据，有啲戏院大位咧，够可以喂阿 friend 啊，叫阿 friend 今日场戏几好睇啊，入嚟咧卖唔晒啲飞，都可能会有噶咯，系咪先？ 系 啊，因为其实搣飞以前系搣飞嘅， 系啊系啊， 同埋以前好求其，而家就系又要啲手机啊，又要咩 QR code， 以前唔系噶嘛，即系搣张飞入得噶啦，点知佢有冇带 friend 入去？ 你真系得咯， 系啊， 系嘛？ 点知佢有冇带 friend 入去睇？ 系啊，所以其实你呢啲咁嘅嘢其实好难搞噶， 好难杜绝， 系咪咧？系咪应该要有一个饮宴嘅实名制咧？即系如果你冇实名制，系啊，唔该你嘟一啲个 QR code 先，知先知 究竟你 有冇被邀请咯 ？OK， 系啦，跟住食翅嗰阵你嘟一嘟，睇你食咗几多碗翅，哎嗱， 好噶，其实我哋都系倾个信任噶咋， 系啊。 如果你要咁样 check， 边有得 check？ 但系饮宴就算啦，好啦，又咁讲嘅就系话饮宴，其实大家会唔会觉得嘅就系有啲嘢，其实主人家都系预咗俾你攞嘅咧？因为我曾经有听人哋讲过，佢就系话。 我冇擺個酒啊嚇，咁我諗可能大佬會可以答到我呢個問題，係咪每一個酒席其實基本上可能有幾多度餸係乜嘢嘅話，你哋知道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嗰啲酒水咧，酒水係點計㗎，大佬？ 酒水咪飲幾多計幾多咯。嗱，譬如佢舉例啊，汽水擺一打咁樣，譬如六支乜嘢，六支乜嘢，跟住咧我嗰年啊，即係好多年之前啊，就係可能有幾隻酒嘅，我記得有紅酒，有brandy 咁樣，譬如紅酒一支，brandy 一支，唔係啊。我哋自己，因為佢包嗰啲啊貴好多噶，我 哇佢哋包嘅仲貴啲添啊！我即係要你自己帶。 第一可能係價錢啦，第二你想 make sure 佢哋飲嘅係一啲比較你自己係啦，有啲酒樓會咁嘅，你去試酒，譬如你去食一次晚飯，佢就俾嗱嗰晚咧，我就俾呢一隻紅酒啦，A B C 啦，威士忌就呢一支啦，你覺得啱唔啱飲？你覺得啱飲，好啦，當晚就 share 兩個方法，一係你自己帶，咁但好似係開瓶費嘅，一係咧就你去食一餐飯，計佢俾你 share 下你先，你覺得啱唔啱啊？呢個年份啊，譬如阿馬小華呢啲好高要求噶嘛，係嘛？又咩 fit 啊？咩 fit 啊嗰啲咁樣， 嗰啲十萬里 fit， 十萬里 fit 啊， 係啊， 佢又可能要一千年前嘅乜乜 fit， 咁佢就俾你飲下啊嘛 ，fit fit 啊 fit 咁樣， 一千年前嘅佛酒係咪？係 啊， 敬酒唔飲飲佛酒。 咁但係你話俾唔俾客拎酒，我真係唔記得，因為我記得咧嗰晚咧就冇乜人開我嘅。嗰啲叫做 brandy， 咁我仲拎翻都成五六支翻屋企啊！ 咁系你自己啊嘛，我讲紧我就系宾客，我点解会咁问呢？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就见到有啲人喺个宾宴里面咧，嗱，其实通常就系饮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应该系摆埋一边噶，摆埋一边嘅时候无端端嘅事就会拎啊，有冇人就添啲添啲咁样噶嘛？但系竟然咧就系喺佢未开嘅时候嘅话咧，佢就已经攞咗立咗之后咧，摆落自己个袋度。 系咪马小强？ 跟住佢话嗰个系咪马小强？唔知咧。唔系佢应该，到最尾时佢话系包咗嘅，因为我俾咗人情，所以 嗰个客嚟噶， 其中一个宾客、 我唔觉得咁啱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超过十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如果国泰高层要为机组人员违规负责，特首亦都要为官员违规负责。他又说，事件暂时属于观感上不好，但是不是有官员违规仍然要调查。例如出席宴会的官员有没有戴口罩，以及有没有用安心出行。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的星期日有多名官员到公展会，星期一早上已经被广泛报道，不明白为什么仍然有多名官员星期一晚出席宴会。他说，既然特首已经呼吁不要出席多人聚会，官员即使获邀亦都可以大条道理拒绝出席。听众陈先生致电节目，说自己是一间小食店的东主，早前因为有食客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小店是被罚停业14日。他认为官员出席宴会事件反映政府是纵容高官，形容是特权横行。超过十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有出席宴会的立法会科技及创新界议员邱达金说，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宴会，但他出席之前看过请帖，讲明需要接种疫苗，除了进食之外要戴口罩，他认为已经做足相关的措施。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昨天上午11点多做了检测，昨晚知道检测结果是阴性，现在正是等候卫生署的安排，他和家人将会前往竹篙湾隔离检疫。邱达根说，不认识初步确诊人士，当晚和对方没有接触，他又认为自己大意，事件是很大的反面教材，对于可能影响他出席立法会会议觉得遗憾。政府完成马鞍山和鸭脷洲的受限区域执法行动，其中在马鞍山锦峰苑锦圈角有大约50户的居民没有应援，鸭脷洲渔安苑碧安角有大约25户没有应援，当局呼吁他们留意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当局接受检测。两区的执法行动在上午大约9点半完结。 澳洲总理莫里森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寻日举行视像会议，签订防务安全合作协议，并就涉疆、涉港、东海、南海等问题表达关切，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严厉驳批日澳的领导人会晤涉华的消极内容，是发言人说日澳领导人会晤同联合声明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老调重弹，初步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地区国家矛盾，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澳两国作为地区成员，有责任有义务为增进地区国家互信，促进地区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而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更加不可以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希望日后顺应时代潮流，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事，而不是相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9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47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系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7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3.8，阿里巴巴123.5升2.5，美团204.2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2.1四升3.8。汇丰控股49.85系升0.5，中国中药5.71跌3.7，盈富基金23.32升1，友邦保险80.7升9.5，中国海外发展21.35升1蚊，碧桂园服务38.1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5.9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2，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5点，跌92点。港金报16,6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47美元，卖出1,79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就排到澳海城三期对出。揸车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澳海城三期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博爱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三十一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关心少数社群，共建和谐社会。一月三号起，下昼六点半，共用时段提供手语传译。 星期一，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星期三，唔声唔声讲你听。 星期五，哈佬好邻居。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一月九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卫兰、卫斯，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摩莉、陈景鸿主持，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大八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5%。今日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嘅。星期一云量较多，星期六、星期日大家如果出街嘅话咧，就戴定个口罩，因为戴稳个口罩吓，咁就尽量就小心啲啦，每一样嘢吓。嗱，今日咧，另外讨论区上面咧，我想问大家有冇一啲嘅功课咧，你仲记得？譬如作文咧，老师要你作啲文，你会仲记得个题目嘅？例如话最常有嘅《我的志愿》嗰啲咁样有冇啊？ 我有作。个有一篇嘢噶，就得到学 贴堂 老师嘅赞颂嘅，我冇贴堂，但系佢就叫我读出嚟咯。我好记得嘅叫做《离别的风铃》， 哇， 我自己作嘅，即 系其实 系自己嘅题目嚟嘅。咁我就作乜嘢咧？就作就嚟要毕业啦，要离开一班即系同学咧。咁跟住嘅就系喺风铃声之中嘅话咧，就同大家道别咯。唔知啊，系啲意境嚟嘅咋。因为我嗰陣时候有一个同学呢同我好好朋友嘅。但我就点解咁记得风铃呢，就係佢屋企呢係有一个嗰啲喺黄大仙度咪买咗一啲风铃嘅。 风车 啊。係佢嘅屋企风铃。咁喺佢屋企嘅时候呢，你一入去嘅话呢就要听到风铃声嘅。係用咁样嘅嘢嚟去係啦，即係去记忆去同呢一个朋友啊，如果我要第时毕业嘅话呢，我要同佢讲拜拜啦。所以叫做离别的风铃。 定係因为嗰陣时呢你听咗张伟民即係离别的叮铃之后呢就將佢改咗。 張國民嗰首應該係 離別的叮鈴 過我。 哇！ 咁係佢聽咗你，佢睇咗你篇文啊，可能 係啊。風鈴我係。 阿馬小強咧，有冇寫過啲咩文？ 嘅志願咧，好多時嗰陣時同學咧就話又話做醫生 啊。片片同埋你四個字，教得寫咗四個字，啊片片。 係啊， 就四個字又成篇文都又加曬。我寫郵差，我志願係做個郵差，因為嗰陣時咧 叮郵條啊。 唔使自 老咗先， 佢老咗就会变油条噶啦，使咩自己成为自己嘅志愿啫？ 我是一个老油， 大家咁话啦。 因为邮差咧，我只觉得嗰阵时咧好型嘅，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 每一家人咧都希望邮差嚟咧就啪 俾啲信你噶，好開心噶。同埋我自己覺得郵差咧，永遠嗰啲信咧，嗰時諗啊細個咧，全部都係啲 好消息、 好嘢嚟嘅，即係話譬如話屋企人問候你啊、聖誕卡啊等等等等。 另外你睇咗一套戲叫做Postman Always Bring Twice 啊， 冇 有一套電影。 日本咧有個小四啊，四年班嘅陀仔，咁樣咧就媽媽有一日見到佢功課咧，老師叫佢寫就係你的優點是什麼咧？咁樣唔知你有冇寫過呢個題目啦？ 你的優點是什麼？自己 优点 没有啊， 没有， 我都冇写过。 因为好少 小四嘅同学仔十岁到咧，你估佢写咩咧？佢写咗活着， 哇，好悲凉啊！ 活着，即系佢觉得咧 就明白人生嘅意义。 系啦，所以妈咪咪 po 上呢个讨论区咯，即系我仔嘅答案真系好禅啊，或者即系佢觉得好有智慧啊咁样。可能老师会觉得吓两个字交功课，你明嘛？即系唔知啦，我 你真系够胆。 系啊系啊， 你系老师咧？如果你见到一个四年班 嘅 小朋友， 不过我会讲，可唔可以讲多啲啲 啊？ 即系将佢再 elaborate 下。点解你觉得活着系优点啊？系啦，活着有咩好处啊？活着可以做啲咩啊？等等。 系啊，可能小朋友好直接嘅一个睇法就系话，我一定要活着，我先至可以玩，先可以食糖，可以先至翻学食饭，可能系咁样嘅啫。咁其实咪就 系 咁简单咯。 系啊，就咁简单。 我哋就 系 为咗咁啫嘛。 冇错，每一天享受你嘅存在。 冇啦。 好，开心心，继续听风骚快活人啦。 Yes， 翻嚟我哋就会有 老妹周期。 阿马小强，不如你整个话梅周期， 算啦，咸咸啲。佢有肥强周期噶， 我话俾你听，肥强而家隔离紧。 老妹周记。挑战先锋。2022年只是过了一个星期都未够，我们已经由去年欢度圣诞开心到除夕倒数，当大家都在一片节日庆祝的情绪高涨状态下，期望新的一年会带来新的气象，期望通关，期望快点回复以前轻松自在的生活，去健身、收甲、吃饭、看戏，放宽限聚令，不需要担心可以周围去玩，甚至希望可以快点出国旅行。以上的愿望大家仲言犹在耳，突然之间就因为这个 Omicron 的来势汹汹出现感染群组，恐防会爆发新一波的疫情，一日之间又将一切拍停了。为了抗疫，大家亦都无奈地再一次轮回到之前的无间地狱，仿佛在农历新年前，当大家正是准备要去 book 台吃团年饭、出外购物办年货、打扮得自己靓靓咁样过农历年的时候，虎年都未到，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叫虎连天，唯有再一次咬紧牙关挨过去，顺利过到呢十四日，然后可以去行花市、食团年饭、斗利是，开开心心过个好嘅新年啦！我哋过新年都有好多唔同嘅习俗，例如新嘅一年你会赶去插头柱香。祈求新的一年顺意好景，当然每年夏威夷的当年的生肖打扮都会令人期待，非常之佩服这一位前辈年年都花心思和精神为大家带来不少的欢乐气氛。我自己就会喜欢看日出，或者到郊外行个大运，象征来年可以做到蒸蒸日上，好运齐来。刚啱迎接的2022年的新历新年，我不顾后果挑战我曾经半途放弃而步走的行山路线。2022年挑战这一条一啲都不容易的路线，来个拜步复活的挑战之旅，元旦挑战八仙岭。上次失败是在2021年的夏天，由学斗水塘开始出发，高温暴晒之下，在不断向上的楼梯的梯级，几次想休克的感觉。在当时我尚算平时都有运动训练的情况之下，竟然是误判自己的能力的，心中不断地咒骂同行的男朋友，为什么要选这条路线令我受罪呢？好不容易去到黄岭，我已经力竭筋疲，跟他坦白说我真的挨不到了，只好原路回程。我跟自己说 I'll be back。今次同行的有一对朋友夫妇，一位男仔的朋友，我和男友一行五人浩浩荡荡为我挑战加油和身体力行的支持。朋友的鼓励是我动力的泉源，同时亦都是一些压力。很明显他们每一个的体力都比我好。当我明显落后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不紧要的，慢慢行啊，我们跟着你的 pacing， 你一定得的。好不容易到达上次步走的黄岭，我已经有往生的感觉了。跟住他们又说你看看今天果然是状态大勇啊，走过这一道的话，你每一步都是突破自己的多一步，加油啊。既然是这样，我只好鼓起勇气再挨下去了。之后我只可以花我所有的心思，所有我心神集中在和我的肉体上面的痛苦在搏斗，还有在思想上的挣扎，我究竟应不应该继续行下去呢？沿途的风光我已经无暇欣赏，甚至乎是连一张相原来我都是没有拍过的。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心情又起又落。我以前的脚患复发之后，发现自己还要举步维艰，但是一个一个的岭去征服并没有太大的欢喜。到落山的一段，他们又说前面还有段路的，不如你唞下。我一句跟他们说我想挨埋他。之后我就义无反顾地向前行，一路行一路流眼泪。我卒之明白什么叫做辛苦到喊。 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多谢陪伴住我的几位朋友，是你们的照顾才可以令我完成今次的这个挑战。若果这一条山径就叫做人生，一踏上就只可以不断向前行，没有退路。不论你饥饿、疲累、好冻、口渴、上气不接下气、脚痛、想发脾气、想喊、想闹人，但是都要行。庆幸有朋友的鼓励和陪伴，跨越一个又一个的山峰，成为一个更加坚强的自己。 I can almost see it,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 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Gotta keep my head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times I'm gonna have to lose. It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The struggles I'm facing, the chances I'm taking, sometimes they knock me down, but no, I'm not breaking. I may not know it, but these are the moments that I'm gonna remember most, yeah. Just gotta keep going. 马大爷话俾你咧，琴日我同阿于会做咗啲乜嘢啦？琴日咧，我哋不约而同咧，我收尾先知嘅，唔系约定嘅。我哋咧，琴日走去包煲呢个番茄薯仔汤，即系我哋唔系一齐，唔系一齐，我哋去不同嘅地方买咗嘢。 即系香太太介绍嗰个， 系啦，冇错， 类似啦。 点啊？ 我觉得好啲嘅。嗱，其实咧，我可能我真系冇留意佢讲嘅份量啦。咁我买翻去之后咧，我嘅屋企嗰个老婆大人就话。咁少番茄，边有够味噶？咁出嚟系真系淡一啲嘅。 我 买四， 我听你买 嘅四个中番茄，四个中番茄，中番茄，佢话起码要六个喎。薯仔我买咗一个啫，即系大啲嘅，大啲嘅薯仔。 嗰个份量争咗啲， 系咪？咁我谂 薯仔唔够， 薯仔应该三四个。如果我系你，番茄四个大番茄。 我唔系大中番茄啦，又唔系细大 中 番茄啦。 咁阿老婆大人都讲得啱。 咁我再，咁我加今日再加翻啲，系啦，加翻多啲啲咯。不过唔系想讲呢样嘢，而系话咧有一啲嘅文章佢教人点样去街市咧就唔好厌嘢咁样样。咁所以纯粹建议嚟嘅啫。咁大家就谂下啦。第一，佢话唔好触摸鱼类或者干湿货，咁即系咩都唔好摸啦。 冇可能， 因为吓系啊，你 我买开鱼档佢写住唔准掂啊，因为你哋个手有嗰啲消毒液啊，佢话唔准掂佢啲嘢。 其实我掂嚟做咩？点解要掂咧？我想问 拣啲鱼啊嘛， 睇下个腮嘛，睇下个腮，睇下新唔新鲜啊嘛。 写喺度明唔准掂。 我通常就系遥远控制嗰条咁嘅啫，我唔会掂嘅。 嗰条 哦系啊， 因为 我就系掂嗰个咯。 你摸完你手又少声声地味。 佢一定有煲水俾你整啊，或者你自己都会。 咁 我 尽量唔 好 掂咯，咩货都 好 系啦。咁啊，第一个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使用自备毛巾，即系如果你要抹嘢，唔好用佢啲工。有时啲鱼档咪挂条千年毛巾咧。 嗰条咸菜毛巾你 千年毛巾你咪 灰色 嘅 嘛。 未有疫情之前，个个都系咁啦，就咁就捽下啫嘛。 唔好啊，唔好啊， 系咪？而家梗系话唔好啦。咁叫你自备毛巾或者一啲嘅湿纸巾。呢第三个咧，我觉得敏敏地啦，真系未必得。唔好现金俾钱，即系唔好收佢嗰啲钱啊！即系应该嘟，因为你唔使又摸嗰啲钱。 唔系呢个做唔到，因为有好多其实都系未有八达窿。 系啊， 唔系唔想嘅。 佢哋嗰啲钱仲系湿嗲嗲。 我哋曾经都讲过啦，我即系你买鱼咧，佢找翻嚟咧，你都唔知接唔接好嘅，一定系黐啲血啊！ 一定有块鱼鳞喺度 噶。送两块鱼鳞俾你噶，跟住你袋落去你自己嗰度。我咪同你讲过啦，我有一个新嘅袋咧， 嗰个袋正， 系腥味噶。 系啊，我都会用一个。 系啊系啊系， 用个环保袋我都系咁样去买餸，然后啲钱就摆落个环保袋 都可以， 系啊， 系一定有啲鱼鳞啊、血 啊， 系啊，附送噶， 一定有啦。咁另外咧就系话食用前咧要将鱼类彻底煮熟，呢个知啊 ，common sense 啦。最后一个咧，减少生嘢同埋熟嘢同埋厨具之间，譬如都切完生肉就唔好再切熟嘅嘢啦，即系唔好捞晒乱。不过呢个其实疫情之前都系噶啦， 我虽则系咁，但系我都系做唔到。 咁容易反而你做唔到，你 keep 两把刀，一把切松，生 两 个切熟， 好难嘅我。我唔会噶，系啊，系啊，我知啊，诶，唔交叉感染啊嘛，我明嘅，系啊，系啊，但系 so far 好彩，我都仲即系肥 之 大只， 总之就诶小心啲啦， 肥之大只， 好美好美，我自己话啦， 唔系啊，肥之大只唔系你形容你噶， 咁系咩形容我啊？用四字词语，举案齐眉， 短小精干， 嗱，差唔多啦，短小精干，肥之大只真系唔关你事啦， 你食唔起，食唔起， 食唔起啊， 有错。 好啦，今日有冇举案齐眉就听下一阵间嘅，你又知唔知 ？OK。 又话虽然喺敌对势力嘅阴谋活动同全球性传染病大流行之下，北韩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但全力支持同声援中方举办精彩奥运盛典嘅一切活动。朝中社引述北韩嘅信函话，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试图阻碍冬奥会顺利举办的反华阴谋活动变本加厉，是违背国际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亵渎，污蔑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卑劣行径，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北韩拒绝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已经禁止北韩以国家资格参加今年的北京冬奥会，而且新冠疫情持续亦都令到北韩忧虑派出体育代表团可能令病毒流入境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5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5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5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40.6升3.6，阿里巴巴124.4升3.4，美团205.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2.4升6.4，汇丰控股49.95升9.5，友邦保险80.6升8.5，中国中药5.73跌3.5，盈富基金23.4升1.8，信誉光学科技221.8跌11.6，中国海外发展21.65升1.3。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英镑10.568，瑞士法郎8.466，澳元5.594，加元6.134，新西兰元5.27，欧元8.813。每百日元对港元6.7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5点，跌92点。港金报16,680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1.2美元，卖出17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对出。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现在排到奥海城三期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罗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深麻实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许静雯 Angela。 2022携手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就要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开创新时代。 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大家好，我系 Joyce 郑欣宜，实现演艺梦想，开创新嘅人生路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展开你嘅演艺新时代。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90年代初，简爱只身来到广州打工，做过餐厅、外贸公司茶水，凭住聪明、善良以及肯搏肯挨的斗志，终于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 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将近十一点十二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人，喺未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咁啊预告一下，一阵间我哋十二点钟之后咧，有即点即升，有呢一个非常之有准备嘅马志强咧，今日有就好好听嘅， 打得系王杰， 冇错啦，系啦，叫王杰强嘅，今日佢下有一首咧， 谭杰 震撼人心嘅一首英文歌曲，系 好杰， 咁咧就大家留意下，要千祈要听，一定要听。我哋呢啲即系半碟嚟嘅啫，即系我哋啲拌菜嚟嘅。 系我哋车厘子啫嘛，系咪？ 冇 错， 我 系 嗰条 牛扒。 车厘子先重要啊！细路仔最中意攞嗰粒车厘子食。 一定留意好啦。咁啊，一阵间咧就同埋咧，我哋电话就1872388。 冇错。 今日咧 ，Tiffany 咧，即系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所以咧 ，Autumn 咧，即系我哋欣欣咧会代替佢接听电话，已经可以打嚟噶啦。一阵间十一点半头咧，另外一位嘉宾入嚟咧，就同我一齐玩你又知唔知？快阔人，明心妹妹， 即系啱啱快阔嘅， 啱啱快阔嘅， 系啊，未发育 嚟啦。你又知唔知主持人互偶版？首先，请由小弟 梁博士， 好嘢， 小张张吓为大家送上嘅。其实咧，我以前咧就出过好多咧，就有啲有问，有啲冇问嘅。咁我希望我未问过啦吓。好啦，呢个就系话点解大猩猩我有冇问过 啊？冇， 你都未讲完， 因为关于大猩猩嘅嘢。 冇先，冇先。Hello。我哋嘅嘉宾嚟， 坐住先啊，美心妹妹。 系啊，冇错。 点解大猩猩要哦咁打自己个心口咧？有冇问过？ 好似冇问， 冇，好似冇问过，好似冇问过。 好啦， 哦打心口。 第一，求偶；第二，佢惊；第三，向另外嘅猩猩传达信息；第四，靠呢个去表达自己嘅体型。第一求偶，第二惊嘅一种发泄动作，第三向另外猩猩要传递啲信息，好似啲摩斯密码咁样读读读读读，系其实有意思嘅。第四个就系靠呢个表达自己嘅体型，到底边一个系咧？ 好，我而家投入拟人化先。 吓 啊！你觉得咁接收到啲咩信息啊？ 接收信息嘅咪就系嗰种好惊。好惊啊！ 系，好惊都会噶，嗬？ 会啊！ 我惊，我惊， 惊啊！咁样拍下自己嘅心口噶嘛？ 唔止啊！嗰啲妈妈咧，啲 B B 惊咧，佢拍佢心口，唔惊，唔惊，唔惊。你记唔记得？ 记得。 但系 通常啲妈妈唔敢。 通常细细声啦，唔惊唔惊。你冇理话啊，唔惊唔惊唔惊。 但系佢大猩猩嘛， 佢要发泄嗰种恐惧嘛，系啊。 但系佢又唔可以俾人哋知道佢啊，好惊，好惊，咁样冇嗰个威势嘛。 达唔到嗰个系啊，抒发唔到个情绪。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咁样咯，所以我就有两个啦。佢有一个就 系 话佢惊。第二个就是他有传达他自己的。 第一求偶，第二惊， 唔系求偶， 惊，第二惊，第二惊吓，第三咧就向另外一啲猩猩传达他的信息，第四咧就是表达，即系用呢个声音去表达自己的体型吓。 体型会唔会啊？ 有机会嗱，我又啊，咁你又啊，咁其实冇信息噶，只只都啊， 你唔听，你听唔明啫。 你可能系 call， 即系佢 call 你咁样嘅就 啊，接埋啦，接埋啦，跟住 我啊，知道啦，知道啦， 又系 可以噶嘛 ？OK， 我拣啊，传信息，传信息。 咩话？ 咩话？ 传信息， 传信息， 即系三啦，系咪？ 我都系惊同埋传信息两个中间咯。既然你系传信息，咁我就拣惊啦。有冇人啱？ 冇， 冇人啱。 啊，咁啊，体型咯。 我唔拣求偶。 我覺得佢唔係咁樣嚟求偶嘅。 求偶 係啊，求我點會咁樣啫？咩啫？我大，我好大隻，我好大隻，我好大隻咁啊！會唔會咁啊？ 我想問下咧，博士。哦，嗰只嘢系红定系黐？ 冇关系，啊都系公嘅，公嘅， 公嘅，红星嘅，红星星星，你先要会咁噶。 公嘅， 其实真有机会系求偶喎。啊，有冇？有冇黐黐星星？ 但系我唔会中意呢啲咁嘅，求之巴闭。 你太二人化啦，阿李小姐，星星唔介意啲嘢， 我解求偶， 即系你都唔会闻人 pat pat， 但系狗系狐，你唔可以太 求偶。 系啊，闻 pat pat 其实系同系大声哈佬啊嘛。 二人化嘅系 咁样啊嘛，你 解 求偶就D 系乜嘢话？ 表达自己体型， 表达自己体型， 求偶，求偶， 答案 求偶。 第四，即系靠呢个表达自己体型。点解咧？因为大猩猩嘅体型系会有唔同啦。第一，小细只嘅同大只嘅唔同啦。而佢敲出嚟声音嘅频率都系唔同嘅。咁如果啲细嘅猩猩咧，佢听到咦有大猩猩，佢自己会避开，因为费事咧有个正面冲突啊。即系哇，大只佬嚟紧啊，快行开啦咁样。有时都靠呢一样嘢嚟求偶嘅。求偶唔系佢嘅 end target， 系 one of the target， 因为。譬如佢打 個 哇，好大隻嗰啲聲音， 有幾勁？ 咦，呢個好勁喎，啲聲音好勁喎，睇下邊個先咁樣。哇，王傑啊， 正啊， 仲着皮褸添啊， 仲着皮褸添啊， 哇，好勁啊， 係啊，咁咯， 明白曬。 好，翻嚟就會有邊個？ 李婆婆， 李婆。 願我身體好，為此勤勞地上進。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内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被惯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尽顾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奉笑，为你的坚持难以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 苍苍年华老死，在600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昨天是不是教了煲汤，是不是昨天 YoYo 教我们 星期三。 星期三。那是讲排骨头的。 嗯。 那我们的听众 Sophie 说，哎呀原来是这样讲的。等我次次买呢，我要猪头骨，他不明 白。不是啊。 猪头骨。 BB, 跟我讲一次，是排骨头。 排骨。 什么叫猪头骨啊，这样这样。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如果是吃汤渣你才好买。如果你不吃汤渣，是不需要买到这么贵，有猪头骨的。 哦啊、 有的有的成、哦 okay、个猪头的嘛、 啊、 他们会片了那些、不讲了、这样是有得卖的、 啊、 因为有人是找你熬汤的，譬如可能拉面铺呢、 是会放在煲汤里， 会拉面铺 很大的煲了、 是会用猪头骨来去熬汤， 有那个鲍鱼骨呢就是这个枕那里， 所以就是啊，他真的会给你的、如果有的话、 好了 来了吧，哒哒啦。 你又知唔知李姨婆版？ 冇错， 李姨婆 嚟啦！而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就想问一问，哇！今日咧，我哋唔知点解无独有偶，你又系问呢个动物篇啊嘛、哦，我又系动物篇。 啊，一阵间我哋嘅嘉宾阿美心妹妹都好似有啲动物题。 因为点解咧？我咪有动物篇咧，我谂住咧，阿美心妹妹系会同埋我咧一齐玩嘅，咁所以咧我就费事问一啲咧，即系你知啦， 唔系。美心妹妹而家听到 小朋友应该系适合嘅嘢。 我同佢开埋麦俾佢啊， 系啊， 开埋麦俾佢。 Hello。 开唔到啊？哦 ，OK，OK。 唔紧要，唔紧要，一阵间佢会过嚟同我哋玩噶啦吓。好，嗱，咁啊，而家咧我就想问一问有关于呢一个，突然之间可以问埋美心妹妹，佢俾我哋嘅答案咪得咯？ 好啊， 可以。 嗱，呢一条问题系问关于咧就系老虎嘅，大家都知道老虎系点样噶啦？ 知道 噶。 其实老虎个颜色咧，即系偏咧系橙色嘅，跟住咪有一啲黑色咁样啊，我觉得好鬼靓噶， 好型噶。 系啦，嗱，咁而老虎咧，原来佢咁偏橙色嘅原因咧，系有关系一啲嘢噶噃，系乜嘢咧 ？A方便猎食 ，B 系揾嚟散热嘅 ，C 系求偶用嘅。因为咧，佢哋呢个橙色嘅话咧，系令啲老虎乸见到咧、越橙就越中意、 而 B 搞先得。 咁你系有噶嘛？你有好多个唔同嘅老虎行埋嚟先啫。咁跟住佢哋就会见到系啦，就话呢只哇呢只好橙，好中意。 你出嚟， 橙中之橙， 橙又 出嚟唔该。 而啲冇乜原因嘅，系个基因突变嚟嘅，所以就令到佢哋咁橙色嘅。因为你好少见到咧，其他嘅一啲动物咧系咁橙 嘅，有白老虎 嘅，系啊。咁嗰度可能系再系基因嘅，系一啲好奇怪嘅，冇咗啲基因咯。嗱 ，A 老虎就有一个橙色嘅原因啦吓。咁美心妹妹都听埋咯噃。A 就系方便佢猎食，而 B 就系散热用嘅。C 就是求偶用的，而 D 就是因为它基因突变，所以咁变了橙色。因为你见到那只同类型这些猎食型的动物的话呢，是比较少是咁橙色的。 嗯，明白。 OK， 好 ，A、B、C、D。 美心妹妹 话 C， 美心妹妹话是 C， 是不是 ？C 是什么话？ 因为那些老虎是啊，老虎的女老虎小姐系中意佢哋嗰啲 够橙， 好橙。 但系老虎小姐自己都是橙色嘅啫。 咁但系 你自己揀咯，冇所谓。 系啊，点解佢会系橙色啊嘛？ 嗱，我自己喺亚马逊河流浪咗几年咧，我真系专门研究老虎嘅。 佢讲完你嗌醒我，唔该。点啊？ 散热， 散热，但系佢 散热。 亚马逊有老虎嘅咩？ 你唔好理， 你唔好，你唔好乱讲。 喂，动物大迁徙，你有冇睇过啊？啱啱走甩咗只， 我知。你嗰条叫亚马逊城门河嘛，沙田噶嘛，系啊。阿马成日，阿孙成日都去噶，阿马同阿孙成日去噶，亚马逊城门河。 散热 系啊，亚马逊你啊，顺口开河嗰条叫做。 喂，顺口开河啫， 顺口开河， 顺口开河呢个应该摆落成语读 物系嘛 ？C O K 好。 都唔系好似咁样， 两嗱两个都唔同啊吓！你哋分散投资啊， 你 觉得点样？ 第一系 重复多次吓，老虎系橙色嘅原因 ，A 方便猎食 ，B 散热 ，C 求偶 ，D 基因突变。 我拣一啦， 一方便猎食系咪 ？A O K， 会冇理由啊！ 你唔好讲， 我 压 唔系我点 解？你研究啊？点解你觉得冇理由先？ 我唔喺亚马逊河流浪嘅。OK， 我喺城门河流浪嘅，所以我哋 你做咩睇唔起自己啫？ 我睇唔起你啫，我系睇唔起你啫。 我去过亚马逊河，你冇去过，咁你就喺度发嬲嚟。 好啦，有人中，有人中，正确嘅答案系。大佬啱咗嘅，系方便猎食嘅。点解会 咪咁樣，其實好奇怪。 亞馬遜河嗰個喺邊度啊？係 啊，我都話亞馬遜河中門真係冇老虎。 行錯路啊！ 佢睇錯咗。 你阿姨阿芝海拔河啊？你嗰條叫 嗱有原因嘅噃。佢主要嘅色調咧係一個橙色嘅原因，係因為老虎嘅主食咧，佢中意去捉乜嘢啊？捉鹿啊！鹿咧原來係色盲嘅，所以咧佢只能夠分辨出咧就係藍色同埋綠色，所以咧佢將嗰個橙色望落去嘅話咧都係變成綠色嘅，因為佢分唔到啊，所以咧就方便咧老虎能夠更加好咁樣喺草原或者係森林之中咧將自己隱藏起嚟啊，即係佢企咗喺度咁，根本咧啲鹿係見唔到，佢咪可以撲佢咯，咁咪就係方便佢哋獵食嘅。 OK， 好啊，到馬老師， 係啦。 你知唔知道每年嘅一月六号喺法国咧，就要食一只饼。 琴日 系啊，叫国王饼。我寻日飞咗去啦，同啲法国朋友一起。 而家亚马逊飞去啊嘛，我知道喺个巴黎嗰个咩凡尔赛宫前边唱歌嘛，系啊。 国王饼咧就叫 Galette Voice， 好正啊！呢个法文 系咪真噶？ 真系 嘅 Galette Voice。 OK， 好。 咁咧，其實咧喺古羅馬時代已經有嘅咧，呢、這個國王餅，逢係一月六號咧，因為啲宗教節日咧，食呢只國王餅。咁、古羅馬時代咧就塞咗一啲蠶豆入去，蠶豆。咁譬如話有十件啦，得一件塞咗 蠶豆啊， 蠶豆 塞一隻蠶豆落去國王餅裡面。 係啦，咁如果邊個食咗咧，到底佢有咩獎賞咧？四個俾你揀啊！ 阿美心妹妹有試下聽， 佢傾緊啊而家。 阿 Celine， 我哋叫佢做 Celine， 好。第一，如果系佢真系食咗有粒蚕豆喺度咧，就系、话，今日所有嘢你任食。 对唔住，我想问，呢个喺皇室里面玩嘅嘢啊，定系喺 民 间啊？民 间 所有嘅人哦 ，OK， 系啊，都食呢、這个 Good Voice。OK， 第二就系话，今日农作物任你攞。第三就系话，你可以参观皇宫。第四就系你。做一日国王， 民间点可以做一日国王啊？你头先话民间玩嘅， 系啊，你估咯？ 喺民间嗰度玩啲咁嘅嘢，有个国王饼，但 系 叫国王饼，咁、会唔会就系食到个蚕豆之后，咁跟住就系可以用 食饭啊？点讲啊？点讲啊？ 落 ，thinking get the voice 啊！ 第一系乜嘢话？ 任你食，任食放题， 任食嘢。OK， 好 ，Celine 妹妹，四做一日国王系咪？系啦， 你。 我唔好想拣啊，个个都唔。第二题系咩啊？第二个系咩啊？ 任攞农作物。 第三咧？ 第三啊，参观皇宫。 而家佢哋仲有冇噶？一个习俗噶， 有 嘅。 我拣， 我都话我参观 皇宫。 我拣 参观皇宫啊！ 参观皇宫。 阿 Celine 系四，做一日皇， 做一日 国王， 即系 A C D 咯。 系 A C D。 有人中， 有人中，边个中？ 小妹妹中。做一日国王系啦， 但如果民间玩咁点做一日国王啊？ 好嘢， 如果民间玩点做一日国王啊？ 呢啲我要问翻啲法国朋友啦。 请你自己出条题目，你都唔知点解嘅。 古罗马时代咧， 点可能俾你做一日国王？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俾一日你享有特权。 哦， 即系嗰日你享有特权， 你 好似 个国 王 一 样， 你话点就点 啦， 系咪？ 你好似心心不忿咁嘅大佬。 唔系，因为你会系 佢充满仇恨， 你本来系想拣呢个嘅， 系 咪？ 唔 系，因为我你话咩嘛？国王饼 啊 嘛， 系啊， 我边度讲过啊？国王饼 即系有啲 misleading， 即系因为佢话民间玩，即系譬如民间玩猜情寻咁，猜赢你做国王，咁你喺民间点入去做国王啫？即系我唔明啫。 哦，即系就系觉得呢件事其实应该系实行起嚟系好难， 系 系咪？ 紧要啦，出年一月六号我带你去啦， 好 好嘛？ 我想亚马逊多啲， 睇下嗰啲。老虎点解要咁惨？ 系啦，亚马逊有冇零食卖噶？啊，嗰、那个唔系叫亚马逊，我记错个名 字。啊，嗰、那个都系争诶，唔好中间个字啊，嗰间屋有得食。 好嘅，好嘅。十九度气温，真系10%-75%。翻嚟你又知唔知？我哋有 Celine 妹妹， 换来吧。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保险业监管局表示，根据保险业条例第41章赋予的权力，接管泰加保险的事务和资产，以维持市场稳定和保障投保人利益。保监局下午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交代详情。泰加保险今个星期三停牌，张德熙去年八月已经辞任泰加保险主席。超过十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自己当时不在场，不方便评论，但他认为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非同小可，官员应该起带头作用，尽量避免出席人多聚集的宴会。林哲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餐厅内除了进食，其余时间都应该戴口罩，如果除低口罩唱歌，除非附近十至二十米内冇人，否则即使戴口罩，如果有 Omicron 感染者已经发病，出现咳嗽或者打乞嗤的情况，亦都可以造成短距离传播风险。对于当局今日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林哲源话明白对市民同表列处所嘅员工有影响，牺牲好大，但认为政府应该用最重药，希望喺两星期内控制疫情。超过十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如果国泰高层要为机组人员违规负责，特首亦都要为官员违规负责。他又说，事件暂时是属于观感上不好，但是不是有官员违规仍然要调查，例如出席宴会的官员有没有戴口罩，还有没有用安心出行。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的星期日有多名官员到公展会，星期一朝头早已经被广泛报道，不明白为什么仍然有多名官员星期一晚出席宴会。他说，既然特首已经呼吁不要出席多人的聚会，官员即使获邀亦都可以大条道理拒绝出席。听众陈先生致电节目，说自己是一间小食店的东主，早前因为有食客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小食店被罚停业14日。他认为官员出席宴会事件反映政府是纵容高官，形容是特权横行。超过十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有出席宴会的立法会科技及创新界议员邱达根说，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宴会，但他出席之前看过请帖，讲明需要接种疫苗，除了进食之外要佩戴口罩，他认为已经做足相关措施。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昨天上午11点多做了检测，昨晚知道检测的结果是阴性，现在正在等候卫生署的安排，他和家人将会前往竹篙湾隔离检疫。邱达根说，不认识初步确诊人士，当晚同对方没有接触，他又认为自己大意，事件是很大的反面教材，对于可能影响他出席立法会会议感到遗憾。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47点，升274点，总成交金额69,2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升5蚊；阿里巴巴125.3，升4.3；美团206.8，升4.6；汇丰控股50蚊，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2.9，升1.14；盈富基金23.5，升2.8；友邦保险80.75，升1蚊；中国中药5.73，跌3.5；中国海外发展21.7，系升1.35；信誉光学科技221.2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8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2，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5点，跌62点。

但真係有㗎， 係真係有 的。係啊，我唔知佢做乜嘢㗎，因為我屋企嗰只貓都係咁樣的。 我記得 係 啊， 係啊，你仲找乜鬼啊？ 我哋以為佢搲地啦。 係啊， 好啦，個答案咧， 咪記得乜嘢乜嘢 嚇？ 就係呢個妹，係啊，好緊張， 唔好咁急啊。 好，我哋討論下先。 與此同時，大家1872388可以打嚟參加一陣間12:30嘅一個大點唱嘅。 冇錯， 1872388。咁啊，今日接電話咧就 Autumn 啦，因為今日 Tiffany 就唔舒服嘅嚇。 冇錯。 好啦，咁就 重複一次。 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啊？ 你會唔會慢慢講下？等我哋你知我哋要慢慢。 第一咧就係只貓唔夠食，所以發脾氣。第二就係只貓食完之後咧，想喐下隻手運動一下。第三咧就係只貓潛意識咧想收翻啲嘢食，下次再食。第四咧就係只貓話俾主人知我已經食飽咗啦。佢記邊個咧？ 我覺得係運動一下。 我係 C， 潛意識係想將佢係啦，就係將佢再係啦擺翻埋。 好，小強哥哥咧？ 小強哥哥。又少又哥哥， 你未估噶？ 系啊，佢未估噶。亚、okay、马逊冇猫噶嘛？ 哦，系喎系喎，得老虎。 我自己带只猫去啊。我拣都系拣潜意识。 潜意 识咩啊？几时有潜意识啊？ 潜 潜意识乜嘢啊？ 收翻呢类， 我收翻啲 嘢食咯。 跟我系啦，潜意识想收翻。 我觉得系运动。 你想运动下？ 咁咧 有冇有冇人啱啊？ 系有两个人啱，一个人错嘅。 哦， 系啦，错嗰个咧就系梁继章哥哥啦。 嗯， 好啦，等我解释下先。 点解咁样嘅佢？ 系啦，其实因为咧，啲以前啲猫咧，佢会俾人偷嘢食噶，所以咧潜意识咧食完啲嘢食之后咧，就会爬个地下想收翻啲嘢食。 嗯， 呢一个遗传基因喺猫里边咧，所以就好多猫食完之后就会爬翻个地下啦。 唔怪之得啦， 系啦。 诶，但系咁样，细啲妹妹啊，我屋企嗰只猫咧，佢有两个情况咧都会爬噶。第一咧就系食完嘢之后咧，佢就无端端喺刮个地下啦。另外一个咧就去完厕所。 梗系啦， 佢完 厕 所要埋翻啲，埋翻啲便便。 佢唔系埋啲沙，佢系出嚟嘅时候咧喺出边嗰度，唔系啲沙。 我知我知我知，佢想清洁爪里边嗰啲沙粒， 系 啊，因为有时候我见到佢去完 toilet 咧，佢会 爪 个盆啊，有少少好似我哋抹手去洗手咁样。 系啊，咁样爪咯。 冇错啦，好啦，翻嚟我哋继续吓，咁啊，一时啲妹妹继续问问题。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 首歌叫做 IDK， 时间就系咧11:45嘅，听紧风骚范围啦。 系， 继续翻我哋呢一个，你又知唔知阿四妹妹咁就可以继续由你开始发问啦。 名人版，好嚟啦， 好嚟啦。 第二题， 点解日本嘅50 yen 同埋5 yen 中间会有个窿嘅咧？咁嗱，咁呢度啲钱可以俾大家望。 佢真系有， 系啦， 佢带埋嚟俾我哋睇。 喂，其实我哋以前，我哋以前嘅旧嗰啲中国嗰啲铜钱好似有噶， 有啊， 系有啲有噶。 好啦。咁第一咧，其實因為咧以前日本好窮啦，中間有個窿咧，可以方便穿條繩過去當頸鏈噃。第二咧就係咧方便啲盲人咧拎起個幣分辨究竟邊啲係50 yen 同埋邊啲係五， 因為佢個窿唔同係嘛？ 係啦，佢個窿 一個大一個細㗎，係啦，你睇下。 第三咧就因為日本嘅五字發音咧個歌咧有個 O 嘅音，咁所以特登又整個圓圈落去啦。第四咧係因為日本唔夠金屬做硬幣，中間咧就唔好浪費個窿啦。 哇！佢作得好好喎。题题都似，个个答案都好似。 系啦，讲一个我就觉得唔好一阵间会拣呢一个。 但系个个都似。 佢再嚟下一个，我觉得咦呢、這个有似。你明唔明我谂咩？ 个个答案都似。 系你自己作噶。 系啦，梗系。 佢好醒噶，人哋啱啱考完试。 系啊，因为考试好啊。 真系，如果我系你妈咪，一定好开心。有靓女。 好啦，我开始啦，我估先啦，我估系 C 啊 D， 即系嗰个唔够铁嗰个。 唔够，所以 系咪唔够铁啊？头先你对第四， 系啦， 我估系唔够铁， 我都系拣，我系拣呢个，我都系拣呢一个。 嗯， 你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似乎好似亚马逊森林专家， 佢未翻嚟。 亚马逊森林， 佢仲喺亚马逊， 系啦， 有个云拍。 重复一次先。第一咧就系以前日本好穷咧，中间有个窿可以方便穿条绳过去，当系颈链。第二咧就系方便咧，啲盲人咧就可以去容易分辨边啲系5 yen 同埋50 yen。第三咧就是、因为日本嘅五字发音咧个歌咧有个 O 嘅音，所以特登又整个圆圈落去啦。第四咧系因为日本咧唔够金属做硬币，中间咧有中间咧就会唔好浪费啦。 悭翻少少， 系啦， 悭翻少少， 加埋加埋又可以再整个新噶啦，嗬。 系啦， 穿绳， 穿绳， 即系第一个 A。 我仲有谂过拣 C 嘅， 系穿 哦， 你咁样拣咩啊？ 睇先啦吓，你系乜嘢？我睇先，五 yen 同埋呢个系几多？ 五十， 同埋50 yen。 你盲人咧，你摸即系有 有又有道理嘅，都有道理 有啊，有道理啊！嗯、 但我唔改啦，我都系拣最尾嗰个， 我拣穿绳。 好啦，我都系拣 D 啊。 嗯， 好啦，真系遗憾啦，系冇人啱。 吓， 系啊， 剩翻边两个？剩翻边两个？ 剩翻系方便盲人啦，同埋唔够金属系咪？ 唔系，我系唔够金属，我拣 唔够金属， 同埋剩翻日本冇啊，差一个啫，系啦，就系 E 第二咯。 咩啊？ 正確嘅答案應該係 係啦， 第二 啊， 第 二啊，第二個即係咩啊？ 方便啲盲人去分辨邊啲嘢5 yen 同埋50 yen。 哦， 係啦，其實因為咧，日本嘅50 yen 咧同100 yen 咧個表面係好似嘅喎。 嗯， 個10 yen 咧同埋5 yen 咧個表面都好似咧，所以中間咧就有個窿咧可以分辨呢啲盲人咧就邊度邊啲係50 yen 同埋10 yen。 好嘢！ 唔係你真係好叻女，你作係你作呢一個作到我哋全部都 俾你呃曬啊！ 係啦， 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就知道咗啦嚇，咁啊識到知道就話，我而家摸就知道，係我想立咗佢呢度，要加埋有50 yen， 就攞咗佢噶啦。 好啦， 好， 講笑啫。 你啱啱嚟，我哋會第三題啊。 OK， 好，電話號碼18723888，咁大家可以點唱打嚟俾阿靚仔 Autumn 接緊你電話。 新開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 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功课问题吓， 系啊，因为我想知道嘅而家究竟佢哋嗰啲数学咧读紧乜嘢，因为佢哋而家系考紧试，咁我哋可以了解下吓，即系我哋以前系读乜嘢咧咁样，我哋理解嘅就以为你系读紧代数，但系原来 中一噶， 但系听落去好似我哋嗰啲系仲再简单，即系简单过你讲嘅嗰啲嘢， 系啊，而家越嚟越深啊啲功课，好。 好啦，第三条问题，日本北海道咧系有熊人嘅，如果咧啲日本人咧知道屋企附近有熊人，会用啲咩方法去驱走佢哋咧？好啦，第一喺个门口前面咧放香蕉俾佢食，第二咧就系耐唔耐咧就喺门口烧炮仗度赶佢走，第三咧放人类嘅排泄物喺门口臭走佢哋，第四咧就系放啲风铃喺门口度用声音吓走佢哋。 风铃会吓得走佢哋？ 系啦，可能得噶。佢哋 听觉 唔同 啊 嘛， 佢尖，佢觉得好尖啊啲声。 佢嘅边样咧？ 风铃系佢作嘅，烧炮仗。 唔好就唔好咁快，唔好快开始。 佢四个答案里面嘅话，其实有两个都系用声音去吓走佢啊嘛。一个就 系 炮仗， 一 个 炮仗 就系风铃。 但系冇理由风铃啊，一定唔系风铃，我估。 跟住人嘅排泄物， 臭走佢。 熊系食。人噶嘛， 系啊，熊食人嘅， 系啲小朋友作啲答案出嚟， 就嗰啲哇，诶走啦走啦，咁啊，即系熊人系嘛， 都系嘅， 嗰啲熊人啊，好臭啊，好臭啊， 惊啊惊啊， 哎呀， 校长。 第一就仲系咩？请佢食香蕉， 请佢食香蕉吓佢走。 唔会咧，一定唔会呢个，一定唔会。 又系小朋友答案， 系啦， 请佢食香蕉。 好啦，咁样嘅边样咧？ 会唔会有啲酱俾佢拣？ 我觉得 冇， 我觉得唔系排泄物，唔系香蕉。我估就系嗱，你冇嘅，声音同埋咩话仲剩嘅？ 一个系风铃，一个就系 我都系声音嘅啫，但系冇理由风铃。 炮 仗我都系。 炮仗吓佢啊？但系细路。炮仗即系好似我哋吓年兽咁啦， 年 你系拣你系拣啊？ 我系拣 你拣炮仗， 我都系拣炮仗， 拣炮仗。 你婆 系边样咧？ 望住我，望住我，啱定唔啱？ 我唔知啊，唔知啊，唔清楚啊。 香蕉，请佢食香蕉。 咁点会啊？ 点会？就一个人错啦，其实系烧炮仗嘅。 冚 埋你唱啦！系啊，多谢。咁其实咧系因为咧红人咧好怕啲火药味嘅，同埋好大声啦。咁所以村内咧嗰啲就会放炮仗咧，等啲红人去第二度食嘢。 哦，原来咧中国传说话赶年兽都系有道理嘅。 系啊。 可能年兽就系啲猛兽咯。 其实你唔止系咁啦，你放炮仗我都惊啦，你惊唔惊放炮仗？ 我 惊， 我未放过炮仗， 系咪啊？ 因为你细个啊嘛，以前嘅旧香港就 有 得放咯， 而家唔得放。 好 ，very good 啊，多谢晒， 多谢晒。 好，有机会再上嚟玩过。 好啊， 多谢晒你妹妹， 拜拜， 希望你考试成功啊吓。 好啊，多谢。 加油啦！ 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气走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荧幕，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 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卫兰、卫斯。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一月八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啦，快十二点钟，今日翻嚟咧就有即检即升啦。我哋今日嘅重头节目当然系强哥吓，佢自己话带俾一只好犀利嘅英文歌啦。 系啊，英文歌之外嘅话，佢话有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吓，咁啊留意住啦。咁同埋咧，今日咧欣欣向荣做咧都会继续为我哋献唱嘅。 冇错，希望有一首非常之温馨同埋好舒服嘅一首情歌，咁就会送俾大家嘅。咁你咧？ 系啊，我今日都带嚟一首歌曲，我一翻嚟同大家讲个系咩歌啦，好冇？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好啦，即点即升啊！十二点零九分翻嚟我哋呢个直播室咧，咁啊马小群大爷咧就走咗唔知边度，因为佢咧为咗一阵间即将为大家唱嘅歌就作一个最后嘅彩排，咁我好相信系咪啊？ 最后嘅彩排，讲到 表演前直最后一次， 系啊 ，dress rehearsal 唔系最后彩排， 好紧张啊！我要做到最好，佢可以有半点差池。 我想问咧，阿马大爷，你要伴奏嘛？即系要阿柯廷哥伴奏啊，定系你有伴奏音乐定系？ 我有伴奏音乐， 咁你俾我啊？ 你而家处理紧。 处理紧 系 处理几耐啊？ 好快， 边个帮你处理紧啊？ 有专人。 哦，上次俾咗口水碟你嗰、那个，唔系嘛？ 冇啲咁嘅事。系啊， 好啦，咁但系你话你唱先噶嘛？你话你等不及今日啊嘛？ 系因为唔好意思，有啲技术上嘅问题，而家请两位前辈演出先。 你今日会唔会最后走鬼咗去噶？唔走数噶你？ 唔会。 系、啊，你要找数、哦，唔可以走数、哦。 嗯，好，咁、okay, 就不如 我先啦。 好啊， 我先啦，梗系冇问题。 介绍下你嘅演出啦，好嘛？ 好啊，我哋欣欣向荣组啊，咁其实咧，我就系欣欣，唔系你就系欣，你就 系欣欣， 就系我哋欣欣向荣组啊。 我系欣欣， 我系向荣，我哋系欣欣向荣。 好犀利啊！有埋呢一个啦啦队嘅 feel 啊！ 我好妒忌啊！ 有咩咁妒忌啫？系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希望可以送翻一首歌啦，俾所有嘅朋友啦。希望我就是拥有你自己身边的健康啊，家人啊，开心啊，做嘢啊，都可以呢好像一些的小确幸一样。所以呢今天选来的这首歌曲就是叫做《小幸运》。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溯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依然不然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是我得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多谢晒，唱半只先。 好，非常之好啊！ 多谢晒。 柯廷今日唱唔唱噶？ 乌克丽丽噶。今日系唔唱。 哦， 今日佢听 我 唱下嘅，因为 你今日最主要系听我哋嘅重头歌声唱，系咪？ 冇错，我哋大家都系将我哋所有嘢 配合晒，好劲。着晒皮褛咁样。 王杰强啊嘛，今日 可能扮猫王添啊，死王金属。 好啦，嗱， 多谢大家。 咁我哋重头歌声未唱之前咧，我想我今日嘅带嚟呢只歌嘅用意啦，咁样。首先我未送呢只歌之前，我送一首歌俾阿马爷嘅，呢个叫一表人才啊。 一表人才， 有首歌名歌名我未听过。 系啊，唱你噶。 一表人才，睇下 ，OK， 歌名叫一表人才。 哇，有首咁嘅歌，真系犀利。 点解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咧喺过去呢一段日子咧，就对阿马爷咧就唔系几好嘅。 点解啊？ 因为有时都讲啲嘢咧比较bully 咗少少。咁所以今日呢只歌咧，即系一人间嗰只歌，我唱嗰只歌咧，系诚意向阿马爷咧道歉啦，同埋系表扬 佢嘅。 表 tribute。 出表 佢， 系 出表出嚟 嘅。即系而家首先咧，出表 就有只一表人才，跟住翻嚟我就送只出表歌俾阿马爷听。 好嘢， 嗰只歌叫《强哥好嘢》。 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赁合约。无谓叫申请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走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人合约。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胸及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就点呼，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今的样。情愿记得得过一张，有信心明知未来的誓约。 今日继续一表人才啊！十二点十七分噶啦，阿强哥，你准备好一阵间你嘅演出啦，咁你带定你嗰只大乐队嘅碟啦吓，我知道你拎咗入嚟啦吓，咁即系一阵间佢都有压轴演唱吓。 嗯，冇错。 再一个讲一次啦，今日咧就 tribute to 阿强哥嘅，因为我觉得自己以前真系太不知所谓，成日咧即系咁博学多才嘅浪子咧，我即系攞佢嚟开玩笑，又流浪去亚马逊河嘅河底嗰度， 系 咪 啊？系喺河底嗰度， 河底嗰度，嗯，冇错啦吓。嗰、那个阿何家劲都系佢嘅细佬嚟噶嘛， 系 咪先？ 系啊。 好，强哥好嘢吓，嗰、那个 melody 来自呢个梨涡浅笑嘅，咁就。 哥仲阿强哥佢又靓仔啦，又读过好多书啦，识好多 缘 有钱啦，诸如此类。 喂，其实我唔系好惯你咁样样，我觉得 系咯。所以其实我哋真系好难做啊。当我哋真系出边做你嘅时候咧，你又话我哋咁样对你，你好难。但系平时我哋去 bully 你嘅时候， 系我心意嚟，强哥， 你接纳咗佢啦， 勿轻重意重， 咪就系啦，少少心意，唔少少 心意， 好 送俾你， 饮杯， 强哥好嘢， 系 好起音乐。啊、我找了一位朋友呢帮我 PPPPN 喎。 PPPN 喎。 PPPN 喎。所以比较单调啲。但是呢就是因为单调先可以显出强哥你嗰种特色。即是等于呢开白开水最有益的。PPPPN。啊得未啊得未啊准备了。噔噔噔噔。OK, 准备。 来。 强哥好嘢。掂踩到笑茄茄，实在他修养最劲，全身满是好本领，未看清，皆因我哋唔明，我哋唔识嘢啫。 系啊，我明啊。 强哥。好衰靓仔， 衰定衰？ 眼眶边有泪， 靓到咁啊！ 为着方每暗泪水，时刻挂住，好想佢方每在废墟 喺呢度啊！ 卒之日渐潮水。强哥讲嘢，佢讲嘢吓， 讲嘢啊，咁点咧？ 满载诗书，饱读多国语言，IQ 赢尽只猪，呢个只猪， 好犀利啊！ 强哥睇嘢，一天光睇到夜。哇，好波學多彩，是日本的 AV 姐，全心要學玩翻几嘢，让那些知识但愿能借。你话佢系咪好波學多彩？ 系啊。 就是送俾我哋敬爱嘅强哥啊！ 劲啊！你呢个音乐去边度揾噶？ 弹嘅咯， 哇！ 钢琴 你系咪揾人帮你弹咧？之后录 专登弹嚟俾你噶， 系 系 啊， 揾 嚟弹 你啊， 我 姐 弹你啊，冇错啦， 中唔中意啊？ 好中意， 少少心意， 好中意。我最中意就系话 IQ 好劲，我只猪， 冇错。 我哋翻嚟 咁样， 系啊，可圈可点， 重头歌曲， 冇错，重头一击， 叫做。强哥甩拖， 强哥英文已痛， 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现能要一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觉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腔，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收藏都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 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眼就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谁为求仍能要眼最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 好啦，争取时间，因为我哋嘅重要节目咧马上要推出噶啦，咁啊强哥咧就为我哋送出一日英文歌曲。你自己介绍下，有冇创作灵感啊？表达上啲咩信息啊？诸如此类。 其实咧，因为我自己咧嗰啲音乐创意真系渣到贴地，我觉得咧我要由个地下嗰度攣翻上嚟。 嗯， 我用个攣字。 嗯， 因为咧点解咧？所谓烂泥扶唔上壁。 嗯， 我要一路咁样沿住佢爬上去。我唔谂住贴近啊，锐锐嘅水平，最低限度我要望到阿大佬个尾巴。 嗯， 咁样样啦。 嗯， 所以咧。 你望嗰个可能唔系尾巴， 系咩嚟噶？你讲 我边有尾巴啫？我唔知道你望到咩啊？ 系啊，点解、 啊、 会有啲嘢定啊定啊？ 定啊， 系咩、啊？ 我唔知道你望到咩啊？ 喺嗰个位 啊。 所以咧，我由呢一首英文歌开始，我掌握佢所有嘅内涵先，然后慢慢嚟，好冇？ 废话。啊，对唔住，我又嚟啦。 咁其实系咪 歌好嘢？我要自己催眠自己。 系啊，你催眠自己。 我又嚟，踩嚟。 好啊。 你望得好 confuse 啊！头先我哋先将佢捧咗上天，佢而家将自己搭落地。 咁得未啊？ 得未啊？得未啊？ 可以啊，嚟啦！ 准备好啦嘛？哦， 有晒准备。 哦， 使唔使拍低？ 嗱，我都话噶啦，佢都系以呢啲咁嘅嘢。 系有噶。 系。 你睇 Austin 个样几不屑？ 好不屑。我哋都系咁 用 睇紧诶，听紧嘅朋友去形容一下啦，因为其实大家都 佢着件诶 bling bling T 恤， 系啦， 呢件礼， 着件皮褛 bling bling 嘅 T 恤，跟住戴咗一顶 cap 帽， 贵人贵人 我啦， 佢唱两句就 two hustle 咯， 冇错， 系 啊 ，two hustle 未入啊。 好似我做一句嘅， 唔系黑咗一次噶啦， 系啊，黑咗一次啊， 咁人哋黑完啊嘛。你跟他一起黑嘛，你不是在他黑完之后你黑嘛。 OK,OK、okay, okay。 来。来。 几时入先知啊， 我手机我手紧拍字。 现在几多拍啊，四拍八拍啊。 好的了。 有。 我再唱黑头了嘛。那两个字啊。 准备了。 点啊？点啊？有啲咩啊？仲有冇噶啦？ 点解唔唱嘅？ 系冇噶，人哋 系听过先。 系有冇听过一首歌噶？其实 有啊 ，Do That Song 咁样啊。 嚟啊 ！Do That Song，Do That Song。 即系大家休息一阵先啦，好嘛？ 真系好涵养，好有涵养。 真系好有涵养，系啊，唔系一般人能够明白佢嘅。 唔系啊，我想掌握最低限度两个字先啊嘛。 好，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咁啦，大家可以咧就打电话嚟我哋1872388，1872388啊，咁啊就我哋今日喺稍后嘅时间咧就会进行我哋嘅大点唱嘅。打咗你嘅朋友嘅话，一阵间咧，我哋就会读出你哋嘅点唱名单。 沽咗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确认，有19名议员出席有初步确诊者在场的宴会，当中4名议员需要进入竹篙湾检疫中心，包括陈仲尼、邱达根、陆汉文和洪文。梁君彦又说，新一届立法会下星期三召开首次会议，目前仍然以如期开会为目标，并会留意疫情发展。超过10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如果国泰高层要为机组人员违规负责，特首亦都要为官员违规负责。他又说，事件暂时属于观感上不好，但是不是有官员违规仍然要调查，例如出席宴会的官员有没有戴口罩和有没有用安心出行。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的星期日有多名官员到公展会，星期一早上已经被广泛报道，不明白为什么仍然有多名官员星期一晚出席宴会。他说，既然特首已经呼吁不要出席多人聚会，官员即使获邀亦都可以大条道理拒绝出席。听众陈先生致电节目，话自己是一间小食店的东主，早前因为有食客没有用安心出行，小食店被罚停业14日。他认为官员出席宴会事件反映政府是纵容高官，形容是特权横行。保险业监管局说，根据保险业条例第41章赋予的权力，接管泰加保险的事务和资产，以维持市场稳定和保障投保人利益。保监局下午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交代详情。泰加保险今个星期三停牌，张德熙去年8月已经辞任泰加保险主席。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6宗属于本土病例，其中陕西西安57宗、河南56宗、浙江3宗。内地累计超过103,000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5,300人康复出院。另外，深圳市最重点行业从业员定期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两宗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报告，两名确诊者是夫妇，已经送院隔离治疗。确诊的29岁男子在罗湖区一间公司任职，住在龙岗区，昨日例行检测的时候呈阳性，今日经市疾控中心复核为阳性。他的29岁妻子任职龙岗区一间公司，今日检测和复核都是阳性。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7点，升265点，总成交金额74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6，升5.6；阿里巴巴125.6，升4.6；美团208.6，升4.6；汇丰控股49.85，系升8.5；恒生中国企业82.84，升1.08；盈富基金23.46，升2.4；友邦保险80.5，升7.5；中国中药5.65，跌4.3；中国平安60元，升2元；中国海外发展21.75，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9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1，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9点，跌28点。港金报16,6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2.33美元，卖出1,79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期间，用歌曲为你打气。用音乐团结大家，同心抗疫。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点至5点，天空海阔白团号，身体健康，日本歌曲音乐特辑。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嗨，大家好，我是叶俊棠。点先系一个快活人呢？嗱，我自己嚟讲咧，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嘅，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嘅话咧，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10点去到晏昼1点嘅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12:37，大家咧激赞啊，话你嘅演出非常之好啊，吓，简直咧冠绝全球啊，冇得顶啊，真系。 我冇嘢讲， 好有音乐细胞啊，吓。 嗯，好 ，OK， 系，多谢多谢。 我唔讲当赞咗噶啦。 嗯，系。 冇逼我讲。 有人话阿强哥啲音乐细胞好劲，烧爆嘴啊，吓。咁咯 ，OK， 好。咁今日都好多人咧就点唱嘅，咁所以就系读下先好唔好？ 好啊，我哋先嚟系咪有 Polly 啊？系啊，冇错。好啦，咁我先啊，有系啊 ，Polly，Hello， 系三位， 喂 ，Polly， 你好， 身体健康啊， 你好， 大家咁啊， 健康，小心啲啊， 我咧迎合你哋嗰个兴趣啊，我都系点英文歌，系好好听嘅英文歌， 系啊， 因为嚟紧有9个朋友生日，我快啲恭喜咗你哋啦， 好，请讲， 1月13号 Lisa 生日，15号何婉慈生日，17号邓安妮生日，18号陈玉兰生日，21号系阿黄康桥生日。25号系阿雪华生日，27号阿郑永芬生日，咁农历12月12就系柯永明生日，咁农历12月14就系曾芳兰婆婆102岁生日。 哇，好嘢， 犀利！ 咁啊特别点啊 ，Engelbert Humperdinck 唱嘅 Too Beautiful to Last 啊， 冇错。 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sie 一家，祝生活愉快，点埋俾志善欣欣三位主持人。祝你哋工作愉快顺利，我哋大家有美丽嘅人生啊！ 好啊，多谢晒。 仲有，点埋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嘅全体工作人员祝新年快乐，唔该晒你哋啊！ 多谢你， 多谢你。 Thank you。 波波年好爽快啊， 系啊，我102岁生日嘅波波，好犀利啊！ 身体健康，继续 系啊，最紧身体健康， 冇错啦。 好 读下网上嘅名单先 吓。好啊，有啲咩留言？ 冇错啦，呢一位咧，佢话 Stanley 啊，今日星期日我女女泳桥9岁生日，咁啊想祝佢生日快乐啦。咁样歌又未必可以拣得到啦吓。咁另外咧，有位叫阿锦啊，阿锦，佢话行山其实系一种挑战嚟噶，佢系好叻啊，咁样。佢话我咧就会挑战五岳，目标系银嘅。我唔识呢啲嘢系咩 嘅，我唔知啊，但系系咯，好犀利咯，听落好似好劲咁。 五岳吓， 你系啊，希望你成功啊吓，到时话俾我知究竟系你要经历嗰啲乜嘢嘅人生起跌，你先至能够可以行得到啊， 冇 错，好辛苦、啊。 有位李苏玉佢想听无奈或者一切随风，咁样睇时间啦。另外 Winnie 话我琴晚都煲咗翻嘅薯仔，不过汤底系鱼汤，我都系加鱼汤嘅，咁样用咗腌咸西施骨都好好味。 系即用咗阿 YoYo 教个方法咯。琴日冇嘅，我琴日冇，我琴日都系煲呢、這个我用咩咧？我用猪尾骨， 猪尾骨都好味， 咁所以就都好好食。系、 另外咧，迪文话早晨啊，三位想点只歌咧？单车俾我妈生细佬同埋爸爸收听。今日我哋三个人生日，哇！一家三个男人一齐生日啊！祝愿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去。另外 ，Catherine 佢话咧呢个礼拜片段人间好笑啊 ，Doctor Eric 好笑啊，等等等等吓、 多谢你嘅支持。 咁另外咧 ，Jacqueline 佢话咧，哇喺纽约终于落大雪啦，咁佢喺嗰边噶嘛。今晚咧其实落雪有好又唔好啦，好嘅咧小朋友可以玩雪啦，唔好嘅咧就是、我哋要清理门前嘅雪啦。咁、今日我陪我妈妈去做白内障手术，希望佢好快康复啦。而家佢屋企休息啊，我留言咧就冇乜点唱嘅，总之多谢你哋啦咁样样。咁另外啊。Kelvin 咧就话咧阿 Yoyo 唱个岁数好好啊，小张张唱好啊，强哥点解咁失策唱啲咁嘅歌啊？唔系啊，啲歌好好啊， 唔系好好， 系啊 ，Too Hustle 啊嘛， 佢有唱咩？ 系啊，佢另外下一 唱啊， 佢下一只叫 Too Hustle 噶啦，系啊，Too Hustle 咁样噶啦， 算啦 ，OK 好，咁我哋听只歌先啦，好唔 好？拣你呢一首就系 Too Beautiful to Last，Ingeborg Humperdinck。 Warm and tender,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The love we shared together, the dreams we dared together,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dawn discloses we were dreaming of a land.Where love reposes but castles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are fated to die 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My darling Where are those sweet Septembers The joy my heart rememberslost in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The rainbow watched above you The sacred words I love you Why did the dream go by so fas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dawn discloses We were dreaming of a landWhere love reposes but castles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are fated to die 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My darling Where are those sweet Septembers The joy my heart remembersLost in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The rainbow watched above you The sacred words I love you Why did that dream go by so fast? Was it too beautiful?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我听嘅呢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许志安都改编过一只咁啊，即系改编过嘅咁样样啊，系咪呢一只咧 ？Anyway， 唔紧要啦。好，12:44，我哋听下一位朋友电话先。 好，有陈先生嘅，陈生。 系，对唔住，对 唔 住，系， 唔紧要，冇问题。 好，陈先生， 陈先生 ，hello， 系，请讲。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咁话。 好，有咩点唱啊，陈先生？ 哦，我想点俾我太太啦，同埋我两个仔女听咯。 好、okay, 啊，系一只系18岁咯，另外一只就系15岁。 点解要讲只？ 点解只只声？ 因为我两个仔女都系猫嚟嘅。 哦，18岁， 好犀利喎！咁长咩？ 咁长好犀利喎！ 仲要系接耳猫啊！ 哇 哇， 接耳猫真系好难得、 啊，好难得、啊啊，因为接耳猫都唔系咒佢哋，不过真系通常冇咁长。 系啊，因为你有一啲系啊，即系佢偷到佢咁可爱嘛。咁我想问佢叫咩名啊？ 18岁嗰只咧就系苏达。 苏达 系啦，另外咧15岁嗰只仔嚟嘅就系 Sida。 Sider， 苏 达系 Sider， 系啦， 都系饮得嘅。 Very good 吓，咁真系好开心。 加埋青柠上去， 犀利犀利。 我想讲啊，寻先咧，阿强哥咧喺度讲亚马逊河嘅时候咧，跟住你哋嗰啲反应咧，我因为喺街嗰度听嘅，所以咧喺街嗰度一路笑，啲人 唔好意思， 我以为有个傻仔咁喺度， 傻仔定傻佬？ 唔使惊，你咪第一个。 佢喺亚马逊城河啊嘛，系啦，多谢你。有冇听阿强哥唱 To 黑食啊？ 我梗係有啦， 吐黑食咁樣啊！ 請你俾啲意見啦，陳生，請你俾啲意見啦。 意見就係我希望佢再繼續努力，再盡快唱多次俾我哋聽咯。 啊，仲唱呢只？唔係啊， 唱第二嘅。唱第二隻啦， 不過唔緊要啦，我都知噶啦。即係其實琴日佢喺度講緊話佢有咩秘密武器啦，我已經知呢四個字嘅。對於我嚟講嘅話， 冇新意， 係唔係冇新意咁簡單啊？而係你知道嘅就係佢冇嘢咯， 係俾多啲機會佢， 係啦， 我會嘅。 瑞瑞啊， 咩事咧？ 阿大佬同埋阿陳生，可唔可以俾多次機會我？ 係， 其實俾咗好多次 啦。 好啊，再嚟个 ，two hustle 嚟， 嚟嚟嚟嚟， 有冇想再嚟过？ 我嚟两位，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OK， 好好， 哦，非常好， 哎，好难得啊， 好犀利， 全世界我谂得佢有人做到， 证明佢有用心啊， 系，好用心啊， 叫我有用心 ，OK， 好， 多谢陈生啊， 陈生真系好人 ，very good， 多谢晒， 咁你有啲乜嘢嘅意思噶？你话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祝大家开心心啦，撑过难关啦，系咪啊？所以揀呢一首嘅歌曲係有意思嘅 ，Richard Marx 嘅呢一首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 送埋俾所有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們，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OK。 waiting for you。 Richard Mark 呢就 right here waiting， 做到十分钟晏昼一点钟，我哋继续听一个电话好唔好？呢、 hey, 个电话就系 位 陈太， 陈太， 系好啊，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三个好，你哋三位好， 有咩点唱啊，陈太？ 我点俾两个女听，一个十二月十六号生日，一个一月九号生日， 哇，好近喎、 有冇啲咩咩庆祝啊？同佢会谂住， 出唔到去食饭啦，咪喺屋企食咯。 嗰个番茄薯仔汤咧， 仲开心啦，系啊。 仲有点俾我三个孙听。 哇！ 哇！三个孙啊，已经 系啊， 正啊， 哇！真系好开心。 做咗婆婆定嫲嫲啊？你 婆婆啊？ 婆婆 系咪孙仔喺后边度喊啊？ 啱啱呢个十一个月啱啱起身， 我啱啱起身啊！哇，问到自然醒 啊！ 正正正 正啊！系啊， 有冇啲乜嘢 想同佢讲？ 系啊，想讲啊！ 佢都未识讲嘢，佢即叫爸爸妈妈啫嘛。 叫咩名啊？呢个 B B 十一岁，唔系十一个月。 叫做乜嘢名啊？ 爸爸。 识唔识啊？ 净系识讲爸爸系嘛？ 咪识讲爸爸，爸爸，爸爸啊！ 好得意啊！系咪你要凑佢噶？系咪要喺屋企凑住佢啊？帮手 系啊系啊系啊！ 哦，唔怪之得啦。 点俾我女婿听啦？生意兴隆啦，到祝佢。嗰啲疫情快啲走啦，唔好成日蹲住喺度啦。 系 啊，真系好紧要。但系大家都要小心啊！ 大家小心。 系啊， 多谢陈生， 保重身体，多谢你嘅电话。 呢首歌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我哋需要祝福，的确需要。希望每一个人都系健康、健康、健康。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冲上